克力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火旋律接发环。 歌声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哇，我跟你说，我昨天吃到一个很好吃、很好吃，有史以来活了那么久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炸鸡，你知道吗？它好吃到什么程度？你一拔开、撕开， uh-huh. 它真的是有炸啊漏下来的那一个， uh-huh. 它就很多水滴。然后它味道啊，足够足够的咸啊，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还是热腾腾的，而且还是整只鸡炸给你的。我吃过最好吃的炸鸡，真的是这个了。 没有想到我去美国的两个礼拜，你的世界观还是那么小。 什么？哪有小啊？我是去探索哪里一间店好吃。 没有，我以为你会形容多厉害的一个炸鸡，可是就是很一般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如何形容一个好吃炸鸡， 也没有多， 也没有多么的 impress 啊。 那你形容看看， 我还没有吃过，我不知道哎。 你想象一下，它很多炸的、啊，然后一撕开就有烟出来的那一种。 可是很多好吃的炸鸡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没有，它的味道特别的重一点。OK， 因为我是重口味的人，所以我吃到那个味道刚刚好。因为其他餐厅跟快餐店那些炸鸡呢，它的味道比较综合一点 ，normal 没有这样重口味的，但是那个不一样哦。这个鸡是来自沙巴的啊， 沙巴的鸡、啊， 沙巴的一个、 坐飞机来的吗？ 不是， 头等舱吗？ 沙巴一个快餐店，然后他开分行来到了马来西亚，来到了这个 KL、啊、 在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地址吗？ 在布琼，在布琼的啊，它是 B 开头的快餐。你想知道的话，来到我的 IG， 我跟你分享， okay. 真的很好吃。可是重点不是在这个炸鸡上，重点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你一撕开你就有那个汁滴下来嘛，然后我不小心把那个汁弄到我的裤子上面了。我刚好穿白裤、这更可怕，所以它是一大一大，不是一滴哦、是很多滴。我不知道我嘴巴漏嘴还是什么。 结果你有去舔你的裙子跟裤子吗？ Excuse me， 我是狗吗？ 回家给妹妹舔。 Hello， 欺负妹妹的方式来的。OK， 不过感觉听你这样形容，应该是真的是香喷喷，然后真的是它那个鸡的精华都在上面，对吧？ 是，所以我的裤子呢是很多那个渣了的、然后我就抹不掉了，用 wet tissue 啊，什么 tissue 都好都抹不掉，然后我就算了，这样我要去 on air 了，我已经赶着要去 on air 了。 所以今天分享的便是做人不要那么鲁莽吗？ 博生，我故事还没说完， 来说， 因为我走，然后我就遇到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 那你就在你朋友舔， 不是，我朋友看到我的裤子，他第一个反应，哇，你好美的 design 哦，这个裤子哪里买的？很漂亮哎，这么这样多一滴滴滴， 真的假的啦？你不要夸张， 真的，他跟我说我的 design 很好看， 我就吓到啊。这个我在那个 LA 买的，我在美国买的。 哦，所以是那个油脂在你的这个裤子上面分布的那个它那个纤维，看着好像真的一个艺术品这样子。 它均匀到真的很像一个艺术的裤子，所以我就觉得它好笑。我朋友给我的情绪价值也太高了。 大家可以去莹莹的 IG 看一下这个油花到底是分布的怎么样了，好不好？ 是是是，所以今天便就来说一说，给你情绪价值的朋友啊，有什么变开心的事情呢？回来跟你分享吧。收住勾圈。 Beyond Trend 就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丁禹兮的消散对白。 歌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回来喽。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选变， 你身边有没有给你情绪价值满满的朋友，还是爱人，还是家人呢？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就是以后呢，他会自动自发，或者是你自己啦，会自动自发的去做那件事情了。比如说像是我们BBQ 的时候，之前你不是分享过吗？哎，男生在生火的时候啊，或者是准备 BBQ 那种串串的时候啊，女生能干嘛呢？女生能、 哇，你好厉害哇，你好 man 呢、啊，我拿不到这个烤肉架，哎，那木炭很重嘞，你可以帮我拿吗？你好厉害， 你会生火哇！ 然后一般上直男们都是抗拒不了这种东西，就算他干了很多的粗活，只要你就说你很厉害。 对， 然后给他很多塞奶，给他很多撒娇，他基本上都可以继续为你做。 是，以后下次 BBQ 他都会自动自发就说，哎，我来啦，你不能啦，我最烈生活的啦，他就可以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但是有时候女生们哦，有要善用这种功能，就是可以撒娇，就可以免做这些苦活或者是苦工的功能，除非你遇到一个绝缘体。 绝缘体啊， 直男绝缘体、 uh-huh? 就是你跟他讲，哇，你要 man 呢，你可以帮我拿这个吗？然后他讲说，不好意思，你自己拿，我们男女平等。这种人是谁呢？赖明权。 哟，我有 也是有一个 Mac Light， 就是他们会追求男女平等，你不要给我搞那什么什么男生要做苦工，女生就等着被服务，没有这种 mindset 的。对，他不会的，他只会说你拿罢了啦，我们都是一样， 啊、 很重 Mac 没有很重啊，两 kg 你拿到我也拿到的吗？ 所以情绪价值变开心这点呢，我觉得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难 apply 的， 有一点难，这个是非常的直男了， 对、 啊，他真的是绝缘体啊。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到底还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吧。手就过去 Beyond Trend，Go Trend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Night Days， 那 Rise 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大家要赶快哦，因为 PS2 PS3 PS4 PS5 呢已经 sold out 啦， 动作快了，我也回来了。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哇你很棒嘞，哇你很man嘞，哇你拿到啊，哎呦你很厉害、啊、 你这个就虚假了吧 好， 我想一般的男生也没有那么的愚蠢，就是也分得出什么叫做虚伪性的塞奶撒娇跟是真的给到你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都是这样的语气的吗？不是吗？哇你很棒哦、都是这样的。 可是你那个一听得出就是假。 OK 我跟你示范，如果是女生的话，像我妈妈 OK， 我记得有一次我家制水的时候呢，我爸爸就我爸是开那个螺里的 OK， 他就不懂去哪里的那个补水的中心拿了一缸的那个水、 wow、 然后就把那个水这样子去装在桶然后送去我们家这样、 okay、 然后当他在螺里上搬运那个水桶的时候呢，我妈妈就真的是透露了那种妇女看到自己的丈夫终于肯为家里干点活的那种，就说哇阿爸的好 man 哦，就是他们的那个音调面，哦你好 man 哦，这种就太假了、 哦、太高音了， 他讲阿爸的好 man 哦，哇你真的很帅嘞，就是会男生其实要一点点这种刺激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情绪价值了， 是，所以你身边真的是有没有给你情绪价值很高的朋友呢？如果有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事呢？ Johnson 你有什么开心事？ 有耶，是昨天才发生吧，我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哦是我是在apply 着那个论了，我就在那边等他过咯这样子啦，然后因为我蛮需要到这一笔论来去做我的一些小 business 的，但是结果好消息就是昨天我终于都成功了啦，论也是批了啦，所以我就终于都大波兰波，不用再烦这样多了，可以好好的放松，不用太过 pressure 了， 所以 情绪价值给你的是 banker 对，我想说 你的情绪价值来源是 banker approve 你的论， 好好笑、哦，也是不错。 OK， 我认同，我认同，因为包括我去年在买我第一间家的时候和车的时候呢， okay. 真的那种你收到那个讯息的感觉是很爽的。 Uh-huh. 你以后也会体验，它真的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讯息，来自那个银行或者那个 banker， 他、 okay. 讲 congrats 什么什么 blah blah blah，your loan for loan application for blah blah blah is approved， OK， A P P R O。 Hello，improve 那个 是那个叫 improve，OK，approve 就对了啦，R-O-V-E-D 就对了。 OK， 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满满的价值感、情绪价值涌上心头。就算最后你可能没有拿那个论也好，或者你没有去做那件事情，你都觉得哇，我被肯定了，不是被朋友肯定，是被银行肯定，肯定我有能力还款。 有时候这些 banker 真的是蛮好的，尤其是在你生日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说生日快乐，可是 banker 他会说 Happy birthday，today is your birthday，类似寄信给你啊，信息给你的，真的是给你情绪价值满满的。 或者是那种电讯公司啊，那种广告啊，Happy Birthday， 今天我们有促销，要不要来我们的店吃炸鸡？折扣你50%这样子。 真的蛮心酸，一下你生日的话，只有 Banker 啊，其他餐厅给你生日。 也 OK 啦，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你的生意拿到你的个人贷款成功啦，论批啦。 哦呀，那这些呢都是开心的事情。等一下回来呢，跟你分享心酸的部分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然后踩到泥土，怎么洗也洗不掉啊，最后只能把它丢了。 你是不是也经历过像这样的喜怒哀悲的事情？没事，让我们一起把故事勾选变变变。Trend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小鬼的你是我向流星许愿的原因。 都是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我想要向流星许愿啊，给我很多很多情绪价值的朋友呢在我的身边，因为真的很需要啊，有时候偶尔生活很负能量，就是需要这种情绪价值的朋友，那你就满满的正能量了。 对 OK，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给你情绪价值朋友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那就是分辨不出他有在听 还是在敷衍你了。有时候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可是你给我选的话，我宁愿选择 什么？ 就算我知道你在敷衍我，但我也 OK。 哈， 就好像我其实身边有真的几个很好很好，好到连我的 bank account password 都知道的， 你都有给他哈。 他真的跟我太好了。有一个来自目前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然后每次我有什么任何生活大小事，朋友啊、感情啊，还是任何生活之类的， okay. 我跟他讲， blah blah blah, 我都会跟他 update， 然后讲说哇，是不是真的？哈哈哈哈！就大学的 hatred， 到后面连我都知道他在敷衍我，可是我讲说。谢谢你回复我，就我觉得那个情绪价值收到就好啦。 真的咩？ 对啊， 他真的是给你假假的，你不会觉得哎呦这么好给我假假的 ？OK， 因为这个朋友已经跟我好到我觉得是像你讲的那种就随便啦。我觉得有时候好朋友好到一个境界就是随便啦，就我跟你太好了，我也不怕失去你，你也不怕失去我，你有在我有在就好了。所以他回那个讯息给我就 OK 了的。像你这种类，每次有说 share 一些 memes 啊 reels 给你。你也是最多是给我两个爱心，我也是算了吧。 也是有回复你啊， 或者是像你刚刚，像你刚刚也是，哈哈哈哈，那个也很明显是在敷衍。而且我跟大家讲，莹莹是我们勾炫出了名的最爱敷衍人的人。 我没有敷衍，他 的情绪 价 值真的是空洞。因为之前 Mac 还在的时候，我们跟他讲一些可能同事之间的坏话、啊、或者是笑话、啊，他就会在临走前转头讲一下，哈哈哈哈，然后人就走了。 对。 然后一听就懂，你根本没有觉得很好笑。 重点是，然后你回头问我，哎，你有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吗？你懂我们在讲什么吗？ 啊，忘记了。 不懂哦。 对啦，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心酸啦，因为我觉得你敷衍有没有敷衍，我都很 OK。你陪我讲话，我就开心了。 哎，所以以后我敷衍你一下啦 ，OK， 好，哈哈。嗯， 我当然还有其他朋友了，其实。 好啦， 没有啦。 OK 啦，回来跟你分享的还有什么心酸的点吧。守住歌炫 Beyond Trend， 欢迎你听过的歌曲来自 Anti-Pen 的 Bad Desire。 歌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 第二场无所不谈，歌炫变变变， 歌炫变变变啊！给你情绪价值的朋友呢，他不是 Bad Friend， 他是 Good Friend 啊。身边真的很需要这样的朋友啊。如果你身边真的有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心酸事呢？ 我觉得他就是朋友哦，时常一直有那种好像每次 emo 啊，每次开心啊，就是好像他也没有告诉我 emo 跟开心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肯定是我最心酸的事情吧。 是，哎呦，其实我也会 emo 的。如果我的朋友最好的 best friend 啊，没有跟我分享他伤心的事情啊，反而他跟别人没有很熟的朋友分享，我会 emo， 我会伤心。 真的吗？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啊？ 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没有同等的重要吗？ 对对对，我会很 emo， 我会真的是。不想理他的感觉了， 会在意吗？ 会在意，我真的是非常在意。 哦，狮子座的那个领地性很强哦，要占领你这样子。 对，因为我把你放在我心中最重要的。可是这个位置啊，不是谁都可以坐的啊，可以在这里的。如果你真的是在我这里的话，代表你真的很重要。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就把你放在心中的。 可是你真的有遇过这样的朋友吗？就真的你把他当成第一名，可是他在外面讲了很多他自己的心事没有跟你讲。 有啊，我有遇过啊，之前就是有啊。 然后你有跟他讲吗？还是就默默的转身离开？ 问题是我。怎样知道他是跟别人说的，我是通过别人才知道的，而不是他自己本身跟我说的。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蛮 emo 的，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但是我不想这个事情纠结在我的心里啦，我直接打给他，我跟他 settle 一下咯，因为我不喜欢一直收在心里很辛苦。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你不跟我说那心事的事情啊？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不想， 因为他找你大嘴巴。 不是他不想散播一些负能量给我、哦、他就说这些正能量的给你就好了，负能量的话就给别人啦。 哇，听起来超级像一个借口的 敷衍我敷衍我， 真的没有把你当好朋友耶。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很好很好的朋友是应该不会讲这种话，会讲说哦，我不想把负能量带给你，应该是跟你到没有到很熟，就中等中等熟那种的。 所以我跟他绝交了，不要做朋友了， 也不用这样绝啦，就是还可以是朋友，就是慢慢降级咯、 啊、 我觉得大家其实不用那么敏感。如果你的好朋友没有跟你聊心事，他可能真的有他各种的理由。我觉得人可以之所以变成好朋友，是因为大家彼此之间有一种松弛感。 嗯哼嗯哼， 我不用好像只能一直跟你 update， 一没有的话就会危及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有没有没有，要不要不要，就真的是那么简单。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比较舒服。 OK， 如果你身边真的有给你情绪价值满满的朋友的话，你真的要珍惜了哈。守住歌炫 Beyond Trend。